讲话。我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泥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烈雨太冻受惊。 公公， 哎，免送。 娘子。纸上明明写着董云一人，如今娘子， 请说。

永生说，这是 子偏从不比杀人给人因情苦无从母亲啊几转子向佛门门的王荣茶饮我家恩赴愿把财去落 季芳。听众朋友，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西厢记》，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双列记》《夸父》。